当您走进影剧院音乐厅时，请关闭手机或置于静音，尊重他人，尊重艺术。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周杰。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请您继续收听粤剧《珍珠塔》。在剧中，陆景花扮演方清，吕瑞英扮演陈翠娥，金艳芳扮演方朵花，吴天芳扮演陈培德，张东珍扮演彩萍，任丽华扮演方本。这是1961年的录音。 阿爷的，我有一事想问。不知你母亲可曾与你谈起？ 当面 我今朝日子严寒，你表弟你这是路线来往，看雨眼的苦相当有的 是严寒， 小的病母临终的爸爸老母恩当，寒夜凤凰难成对，贫富院子不相当。故地休要来情绪，只怕日雨无红啊脏。有心仙女做工厂，人什么负担有门啊当。谁梦寐一续婚姻，世事万绪须商量。 小子哎，老爷请客相许，你不要顾虑这匹美衣哦。 我商量什么呀？母子比得大当老母命，岂能够只在他乡日子长？ 小子哎，故地不是你的真章吗？你可算得你真伤啊，今日故地请客婿，你回家禀明母亲有何方？ 表弟终身之事需要慎重才好，姻亲尚需应聘礼，怎奈我囊中空空无分文啊。况且那年大事难绝，共进万少一枚分。 这两句话倒是有点商量了。凭你嘛，谁在不咋是买人嘛？哪个呢？今天去婚礼，我需红丝做牵引，只可老夫牵着根大面下马，老夫本人 这叫做一是不买儿子，我与娘家就是帮不完呢，这样还是也没有用啊。 是啊，小子噻，老奴从你做过媒人，今天晚上第一次的，你是应该答应的了。 小人全去答应。 既答应亲自晚上怎么全牵儿子啊？ 是啊，来，跑过去进宫有吴大人。哎，进宫有吴大人。 有谁上小人？有大人在上小媳妇。 是 接过物业 麻烦在哪？ 真去哪 里去？ 我家家要不是不去的。 哎，姑爹家里不去，要不家里就要去的。 小心早有时夜不归不来相应， 恨天子不早用消息告知。 慢着，娃娃没有讲我呢。 他此去时放心得下，我在大洋热气两人就要帮本尊人与他。啊，也是啊，此去上马两相见，去少感谢多子云，小姐明别无情悲，祝福留你大 接招来， 小弟记下了有无轻微。 小子人给老奴送你一程。 不，天文地动，老人家在路上多有不便，不送你吧。 小子人，老奴身边还有银子两的，一切休下准则奴婢。 这是我死的。 No, 这就是你的不是了。小老奴乃是皇家的中国，也是整个的国家。你小的是用外保你长大，这一点点心意你都不肯休下，这里面开过门了吧？啊，那他的生意你要例外的。 此次难为你老人家了。 这就是啊，小子你要保重啊。 有不轻微， 也是一路珍重。 想到困公今早问他寄他的江城云上，那一日光大难平行，总比坚强到生日本心上，这世子里早上生我也难免风花在关当，少生死哦看故乡。身上有长我短，岂不是放假从此些思想，这风平三字成虚实。无聊老母每一线动场，自落 Thank you. 与官这般无关呀。曾记当年有人说，此景在上来用当，倘若姑娘变了样，往事旧相不必讲，倘若是姑娘不必死里心，莫怪我凡人相聚去修一样堂。 本子我啊，小子孙，你终于来了哦！ 老人家，他替我去报与姑娘知道是我来了。 小子孙，你可曾有官？ 哎，有官啊？ 怎么无官？小子在吃饭无光，要是抱有父亲知道，岂不是又要被他羞辱一场？小子在，你这次少带我去禀报去，我去禀报去了。 见到你真言杨柳秋秋。欲愿好景色也，神鬼殿，千言万语要留神。还有彩屏如百彩，金碧姑娘身家分。今日里杨梅夫妻到此地，道理真言在家里。 哪里来的老三道士，结果他到于师傅的耳缘来了。 哦，原来是彩屏啊。 啊，你怎么知道我叫彩屏啊？ 怎么叫出了？ 母亲在家梦里上去照顾，去上就小弟一回。 是我本来只是何用客套，也许你去年如你讲人不知被何人所拒啊。 哟呵，让我先去见过姑娘，所以再与你讲话有故事。 你去见他这人放狠。 老爷， 快带新姑爷去给我一衫，我在前厅摆酒与你接风。 哎呦，不可还是让我先见姑娘。 你要先见姑娘？ 先见姑娘。 哎，不见也罢， 岂有不见之理呀、 啊。你就这样去见姑娘啊？ 就这样去见姑娘啊？ 这与姑结伴 啊？有大人，你万不知道这与姑结伴之妙呢。这与姑一靠啊，可以混行世界名利场；这结伴一相啊，会离心苦海梦中人。 这正是士兵站在八马江河。也许你当真的闯了大地。 是啊， 那么你在哪里闯啊？ 南京。 南京， 我去，我去。哎呦，吴大人，就讲我爹们南部两京都要去啊。 哎呦呦，闯大地还到过南部两京，这还能瞒得过谁呀、啊？啊，也许，那么你还走过哪些地方呢？ 走过七山。 哦，你就是 闯大地啊。 哦，闯大地，闯大地啊！ 吴大人啊。要是天机不可泄露啊。 好一个天机不可泄露。也许走来与思想不管哪位大将呀，思来遇见大不同，我快把气囊啊。抱歉，姑娘万事求姑娘，也许君子不忘酒，今日他有一件故事心安大胆。啊，也许你去见过姑娘，再别听见我 是你 放恩你话说金姑爷到南云堂去见夫人。 放风不许俗人，这条路我还真是你。 哎呀，老爷，你怎么能让小人去见夫人呢？夫人急了他，正要娘他一见，这一见啊，这有一道好戏可你。 我有好戏可， 哎，休得啰嗦，快带我去看好戏去。 要是个老糊涂龙啊，受不了。 哎呀， 哎呦，你说话，那因为个门一个，我是奋发牙上，你还是在南亭盘住啊？ 老夫人，你是奋发牙上。 哦，奋发牙上，哪一上啦、啊？ 恭喜上呀！ 恭喜上， 嗯， 哪一道呢？ 老夫人，侬到猜猜看。 老夫人，侬到猜猜看。 我猜猜看。 嗯， 道台当中嘛，大饼个叮咚顶没到。 不是的。 干嘛多两道？ 也不是的。 哦，一座道。 哎呦，一个不是嘞。 哟，这是啥个道呢？哦，一定是师傅道洞嘞。 哎呦，老婆娘，你越也不对嘞。 根本是啥个道啦？ 老婆娘，是个龙虎道啦。 哦，龙虎道。 哎，道呀。 哎，恭喜嘛，这有龙虎山，哪里来个龙虎道啦？ 老婆娘。是龙虎山上的道观， 道观， 道观在。但是个道观，也会得擦蹦蹦，擦蹦蹦，最光武唱之道人来 呀， 最是光武唱之道人在。 我早就料到了呀，放假了，祖上吃的，上次那个麦袋生了，老糊涂。偏偏把俺们去西北各种各个穷鬼，一个衣服呢？ 老夫人，一个头大道貌，身穿银道 帽，手里还拿着毛竹东嘞。 你在哪里啊？ 你在哪里呀、啊？ 不过去叫一进来。 啊， 妹妹，什么语气？ 晓得。 哎，是以为一张张面孔来接我了？气死我，气死了，真。 王大爷，听我。 对啦， 姑娘在上，小子帮亲辈， 多为那么。没家教， 娘不说求心比分， 这宝贝呀、啊，能亲手亲手啊！ 姑娘在上，哪有小子的所谓？ 哎呀，与我要门嘛，能只管手动， 此次都结了。 那我们再夸 老姑娘， 方大爷来了嘛，你该早来通报。个丫鬟娘老夫人头顶香盘来出挖鬼节，个挖鬼节来子，非要有不人家讲我是重复欺骗啊！哎呀，这宝贝呀、啊，这姑娘要是有啥个不道之事嘛，那千万不要见光。 姑娘言从了。 去年来的辰光可怜大小，今朝刚来是红光满面，走又走向了所有所向。红三怕， 老夫人， 你去年在此出此大言，走官到襄阳无官不见姑娘，今朝刚来破一伤道理懂了。 哎呀，老夫人，你是公枪 呀！哟，要小心点个，小心点个。 要是幸福时待听口中言，让我仔仔细细地去盘问你一番。 Thank you. 关心张铁哥，他是我们一起定能命三啊三，小灯苦与大灯苦，我永恒同三生。 你 想当个小姐来我混来了呀， 这叫重新离开了失心高照。今天我打起来了，当真没做过， 当真没有做过， 骨髓没共鸣， 骨髓没有共鸣啊。 那我没做过吗？那姑娘来了，火听八句，可不是彼此取笑呢吗？ 谁 小子早是不管当啊， 再宽 老夫娘 等父亲火听出气就业，等方大爷明夜告终止再去 小子给 我要跟我出上被小的耳毛你给我干啥你啥子好巧啊， 不再叫你姑娘啊， 小么姑娘做啥？ 小子的娃娃没有讲完呢。 啊！ 哦，那还没讲完呢，干嘛侬再讲了去呀？ 实在之言乃是张铁口所讲，小子们却请你听信，因此我非要有了功名才来问婚，这叫做大灯苦之友。哎。小灯哭啊， 我车上半真半假，不要整个做鬼洞了。怎么听侬讲大戏嘞， 侬还是肚子滚了咯， 是一个小小的官人。 哎呀，气我的呀，那你当初啥哦，是倒着倒着。 哎肯定是呀，我可能外面是都是头滚的呗，头滚的呢。 买为啥还要蒙骗你 姑娘有比 啊，跟着走了那个 走了那个 夜梦思亲你相聚不是欠你与自情，山梦姑娘你胸脚立志奋发举功啊名，不应中毒女大道，强取包浪难杀人，直到名上一相敌，才知道么借此逢生与救星，来了江西必用心，得救小人长进啊成。 这宝贝呀，始终拿在这胸啊心，不是年年牙牙把关啊一，保佑我宝贝这一次逢凶化吉得功啊。出了去再做不做官，还不晓得打嘞。阿金啊，咱们能有我们慢慢讲，再讲不起呀。 姑娘，请听。 啊，好个好个，能说这么多，终于讲。 你不曾为儿有理，马蹄踏遍寒花城。七篇文章三张笔，经典传入苍心明，天子门生三丁家，上元节的点放啊去。 哎呦，恭喜的你子，恭喜的你子呀！ 恭喜大爷，恭喜大爷！ 哎呦，这你子呀， 听人家来的话，头名状元是要有家三年来穷林赴宴的呀。 是啊，行军是三八名，纷纷齐出五丈门。御花园中摆酒宴，想不到我万年兵。夜去无穷啊林 啊，好在好在，我只怪不能讲闲话，忘记把我个直宝贝接风在红颜三花。 娘 的， 你 那酒宴有的办好的吗？ 我们都没有了呀。 我的呀，二嫂，准备上好的酒过来款待丈夫公啦。这宝贝哟，这姑娘的是老早就看菜，侬是有志气的啦。喏，给你只能抱出来运动。姑娘是越想侬越有志气，越想侬越会出山。我赶快叫那个姑爹一马再到举松顶。那个老糊涂啦，你还不肯来嘞？我没办法，只好叫放风老总管。阿得七个啦，好的好的，今朝总算能告终回来的，这宝贝呀，请到火厅去用酒，火厅去用酒。 哎呀，姑娘， 小时候的娃娃没讲完呢， 还没讲完啊， 娃娃上等候你， 干嘛能慢慢的再讲嘞啊？ 神风昔日今人丧，红颜于是聚山珍，再有十秀当情人，无言乱语马大人，天子何人生愁怒。 个窗子是几天 啊？是啊，江方清个子万象为市民，因此我方清万事去方清啊，莫奈何我流落江湖长道啊。 受伤了，刚不是半日天完事的为什吧？那侬是的，搿啥事体还不好才才皮皮嘎嘎嘞？搿不一些走过，一些不走过，还让搿老太婆混头混脑大嘴。我叫伊唱一曲道情来试试一个真假看，可能虽然雨过洁白，莫非真的为他唱道情了？ 是啊， 咱们能唱一曲不姑娘听听的？ 姑娘要听小时真官先曲啊。 不要紧的，不要紧的，侬唱得好我重重有赏，唱得不好做姑娘个老姑爷不为了接瓜的。 姑娘要听道情，小时有个规矩啊。 道情还有规矩啊？ 有个三不唱的规矩。 啥个三不唱？ 一不唱，见首府七品之人不唱。 你不唱呢？ 见王娃根本之人不唱。 三不唱呢？ 见不进天亮之人不唱。 哎呦，听侬个道情还有噶许多规矩啊！ 哎呀，姑娘，这叫做三不落葬有规矩啊！ 嗯。我不管侬啥个规矩不规矩，今朝个一定要听侬个一切道情。 姑娘一定要听， 一定要听。 姑娘要听嘛，小时官不聪明啊。 怎么能快点唱嘞？ 你听啥？ 这老伯爷是我吓上哦。 这雨姑一看哦，可以唤醒世界名利堂。这结伴一响哦，可以提醒苦海梦中人。 定，紧抓定。俺们明白大罪，要服个一年半载了，阿里会唱得嘎个又白又矮？我可个畜生啊，苦相出罪。我去叫个老吴都来听听这个宝贝女婿打来。 来人啊！ 来人，老夫人， 去去老爷来，我放大又来通。 哦， 老夫人，老爷来了， 请进来啊， 有请老爷。 嗯。 啊，今天是你请我来的啊。 嗯，是我请侬来的。那我请侬来了，来看看侬，一我再到舅送的米，也许总是个宝贝女婿来等在侬。 哎呦呀，是来了嘛？哦，是来是来是来。 你往前走。 哦哟，又去啥子了？侬哪跟我说的？那侬个宝贝女婿啦？我这一身好本领，唱这一首道家的苗曲，请侬来听听的。 哎，不听的嘛。 哎，要听个。 那么大家听。 好个。哎，男人好唱这啊， 又不唱也罢。 嗯，一定要唱个。 此次演戏，你与我大胆的唱。 苗的高才。 人夫啊，苏秦兄啊，有哪知宁不敬人不回心 啊？夫人，你可知道苏秦的故事吗？哎，可怜苏秦啊，当初得不到功名，现家人都困他不起你。 我听得懂啊，用不着来假设侬不说懂。 哦，那么也是何来的？ 宝玉来别了情，穷苏秦成了富贵人，落魄风下为家追啊，啥事忙完了一家人啊，对饮少酒定香魂归。这一定啊，怒意没消，急速无尽啊！不太世界万一苏金沙，自身一山不成器。 唱得好啊，那么演戏你再唱一曲。 那么行，我不要听这， 你不要听，我要听， 不要唱， 一定要唱，再唱一曲。 寒声声嘶力竭，富贵手压当绿柳，骑兵爱不管人情，死里相认人不寒。 唱这，那我不会唱得起去道歉。哦，是给了什么的姑娘在？ 啊，是啊，也许你忘了孔妈子说理念外些，怎能顶上姑娘磨嘛阵仗？哎，这是荒唐荒唐啊！ 嗯，老夫的姑娘见我都还重情哦。 啊，也许你还不想岳母大人白力气 啊？哎，妹妹叫老夫的啊，等到于氏千金，真的是不个这个穷鬼啊？可是好女人荒郊了好货车的女分上者， 老夫你天天背好者。 我说的啥？ 老朋友已经变烂头牛了，还去啥个头面去啊？ 我看你呀，真是牛眼不识宝。 侬龙眼，侬龙眼识宝，识得嘎个宝贝，哦，识得嘎个我宝贝啊！喏，女婿不唱道情，能做道士不？我看看有多少 钱。老佛爷晓得老叔野心奸盗之难，接着王爷， 还没走。老吴东啊，我今早饭把我当太根本穷亲，我不肯关心侬吧？ 怎么？ 你还要探亲啊？ 是要探亲了。那么是我探寡人， 只要侬肯探嘛，我当然有办法叫伊写离婚探视过来。 他要是不肯写怎么办呀？ 不肯写嘛，吊起来打，吊打别想可以不写。 是的嘛， 是的， 当的 当的。 好，是出于我那家吧嘞， 都讲回来。 我当的嘛， 哎呀，当的， 不是我行。 小姐请来。 有些玩意何才之有啊？ 小姐已得中流命上人，庆功七上监察女士。 我在园中早就看出来了。你表弟这种对名上女，七分为七上监察女士。 表弟，怎么安生之他不应中毒女道，自他北京。 表弟放心，自他一回到我家来了。 是啊，是我回到你家。 那蒋生接了你的子他后来啥文明白哪位来的？ 原来是吃了。 想不到， 听众朋友，粤剧《珍珠塔》到这里就全部欣赏完了。你好，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请您收听已故的著名洋剧演员金运贵演唱的一组洋剧选段，先请听《珍珠塔》。 八绝子 的是缤纷蓬荡间，美马困死在那边旁旁 再请听金韵贵演唱的《二度梅》。 问起呀土生，他在那雅琴的心，苏金灿来了青菜大城，一宿命无福的间，还要来从那群鸡呀摸门，我的娘托本不先难懂，我就将去把身存，我与那王西同两个人合奔到一阵，一阵血很乱，他本是我的亚父大人，舍子望他念儿女子才投进他的府门，谁知他遇乱在路去，本是个一世通人，浪掌心他不肯，飞燕不把人问，王喜堂替我背一座， 唱出了一张有心相见和往事汤，可怜我力量就笨难，往事汤被他撇死，思血葬在西门，我有心到山东去请母，身上有没得分文，认不得那东面西旁，东飘西荡无处把身存，那一天在寿山寺门安慰，高挂悬梁要把我的命存，多亏那张罗金收留我做一个端人，你的福气千尺有缘，他把我带回了府门，我本当抓住生活，有空他走了我的风声，望你亲家爹我的恩典，我时时刻刻记在我的心里面，这本是我的真情深厚，王学姬不要告诉病人。 最后是金韵贵演唱的《红楼梦》。 Yeah. 杯酒千姿香，你妈把你嫁的女儿上的脸，我的妹 想